喂，地产君， 爆啊！呢、這个大水坑啦，好唔好？ 近边度先？ 啊，大水坑系喺马鞍山同花同呢、這个。同呢個沙田醫院中間嗰節。 OK， 嗱呢件事同大德公所冇關係㗎啦， 冇關係，即係講翻以前睇樓啲嘢咯。 好啊，好啊。 嗰陣時咧，大約係989唔上下啦。我喺馬鞍山做咗好短時間嘅啫。咁因為嗰個大水坑村咧，嗰陣時就有分新村同舊村嘅。咁其實距離馬鞍山新港城一帶咧都比較遠啲嘅，即係我哋去真睇樓咧都會要搭車，同埋都唔願去嘅。因為嗰度啲盤就少啦，同埋雖然我哋嗰個範圍係包括嗰度，即係冇乜必要都唔去。咁好啦，咁新村同舊村有分別㗎喎。舊村呢就可以賣可以租，因為係舊屋地，即係唔受法例嗰啲即係監管。新個村呢就唔租得唔賣得，但係一樣有好多人係偷雞㗎、即係新起嗰啲，一樣好多人偷雞照租嘅。咁好啦，咁我哋公司呢就唔做嗰啲所謂叫做唔做得嘅盤，所以呢只係會顯示可以做得嘅盤，即係舊村啦。嗰陣時點解會有呢單嘢呢，就係、是、有個同事，佢係師妹啦叫做。咁呢就因為我呢好少話唔熟盤㗎、我咩盤我都熟曬㗎，特別是租盤。咁呢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好想幫呢個客搵到一個租，永安山區邊度有啲3000多蚊租。咁我話3000多呀，難啲喎、咁如果你嗰啲二手居屋租間房都唔止啦咁樣。咁佢話你幫我手啦咁樣。咁我數盤呢幫你手數，佢又唔係好 control 個電腦好熟。我話嗱呢啲囉，一係我不過大水坑好遠喎，你識唔識去呀、咁同佢講教咗我去得㗎啦，你幫我搵盤得啦，麻煩曬你啦，我自己帶下去啦。其實我都冇諗住同佢去。咁好啦，嗰陣時個盤呢就3000蚊，就係、是、舊屋村嗰邊好好記嘅 number 啊，唔知18號定8號，知唔知係八字尾、好記得。佢話得㗎啦去。咁我嗰陣時個盤就乾乾淨淨，即係冇人鬥過，冇人打字過落去嘅。咁我咪講個右上角呢，如果有人傾緊呢打就可以打啲利高啊嗰啲咁嘅字眼， 再談判咁樣， 冇錯啦。又或者有鬼啊，即係或者唔賣得啊，即係總之係提我哋嘅。咁但係做嗰個動作一定係呢打先做得，我哋 staff 係做唔到嘅、即係嗰個曲嘅問題啦。咁、好啦，佢去咗一轉返嚟話唔錯喎、嗰度都幾好，係地下嚟嘅嗰個盤。咁我話咁得啦，你安排好你同個客去睇啦。佢再問多次業主係咪真係3000蚊，搵到個業主佢只係3000蚊。有鎖匙㗎啦，你哋咁講，咁去睇啦。睇完呢就 OK， 都已經差唔多租咁滯㗎啦。我個同事去咗一次，帶個客去再睇多次，兩次啦返嚟都冇問題，將近開單唔滯。咁又係龍門一腳唔得，個客好似唔知晏就睇完諗住做㗎啦。咁但係路經會出返九龍呢，又喺嗰度行多轉，嗰時6-7點到啦。佢又再睇多一次咧，佢就話唔睇何止可，一睇裏面咧，即係喺出面望入去個裏面咧，就有大有細嘅圓形物體喺度飛嚟飛去。 即係啲乜嘢？ 唔知，即係佢又透露係唔知係入頭定乜嘢，咁啊雞飛狗走啦，梗係。翻嚟話翻俾個同事聽，佢話你介紹個盤有鬼咁講，咁我同事咧好沮喪啦，又做唔到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第二日佢翻工咧，我哋翻9點噶嘛，朝頭早8點又去睄下。諗住朝頭早唔會有嘢嘅咁樣啦，心裏面聽到個客咁講，認住啦，就又話有啲大細嘅頭啊，咁之類圓形物體啦，咁啊又係好似粵語長片嗰啲機關咁樣啦，咁啊翻到嚟就話俾阿頭聽，咁阿頭咧就即刻打嘢落去啦，我都唔知㗎，因為佢同我阿頭講嘅嘢我唔知㗎嘛，到我再睇個電腦租嘅時候咧，我以為開咗單。上面已經打住啲斬下斬下啦，咁我頭話你睇下先啦，你睇下上面有打啲咩喺度啦。Have many ghosts 佢打咗， 係啩？ 跟住之後打完之後咧，咁我哋成班嘢八卦走去睇咯。咁我梗係冇份去啦。咁佢哋翻嚟都人雲亦雲啦，咁講都話係有咯。 即佢哋都見到， 佢哋都見到係有大有細，西瓜咁大，有啲就網球咁大咯。 但隔離有冇住噶？ 佢一排一排咁樣嘅，隔離應該都係冇噶。嗰度其實舊村就好少人喺度住㗎喇，因為其實舊村都已經係非常之舊嗰啲嚟㗎，起碼有幾十年㗎喇。不過嗰啲就唔會話限制你真係780尺囉，有啲可能都200-300尺㗎咋，即係以前霸落嚟你鍾意起幾多起幾多㗎喇嘛。同埋就算係喺度住嗰啲呢都應該係租客，原居民已經走曬㗎喇。 哦，走曬原因唔係呢啲嘢嘛，即係搬出去住啫。 哦，佢哋大把錢搬出去住囉，咁、我諗嗰啲係家臣嚟嘅啫。 okay、 即係如果真係啲好惡嗰啲都唔敢入嚟你間屋搞嘢啦。 嗱，咁即係話個租客見過啦。 係。 我嗰個同事都見過， 係同事見過啦， 八卦同事咯。另外， 係咯係咯， 睇到 Happy Many Goals 咧之後，先正會再睇噶嘛，佢哋係咁八卦噶啦。 嗯，哇，咁就幾萬咁多人見過喎嚇、 啊，有啲係唔同時間添， 係咯，你日頭有喎、 啊。是啊，那裡有乜嚟3000蚊租啊？嗰陣時新港成一個房都要8000啦，咪一間屋都要8000啦。 唔係咁遠喎、啊。 但係如果新村起咗之後都多人住咗，即係多咗嘢買㗎啦。Okay. 因為其實嗰度唔辟㗎。 喔、哦、有冇同返業主講？ 我都唔識個業主。 唔係即係有冇人同返業主講㗎最後？冇㗎。 唔知唔知啦。因為其實嗰陣時都幾旺㗎個市，我哋懶得理㗎呢啲。即係佢哋深刻啲咁咪會講，我係記得 have many goals 係咁，係咁樣斬下斬下。我哋得個笑字㗎咋，真係。嚇、啊！我記得啦嚇，嗰陣時我哋同佢就一齊做元朗加州花園嘅，即係做嘅地方啊。咁、佢就住喺橫州。咁橫州呢就係、是、潘潘知唔知喺邊啦？ 唔知道，我正想問啦。 嗱，橫州其實過咗朗屏村就係㗎啦。 嗯，第一個地方叫橫州啊？ 係，嗰、那個地方叫橫州。 哦。 咁、山多過屋嘅。 Okay、 即係屋得好少㗎啫，全部都係平房嚟㗎啫。就已經未必一定係原居民㗎啦。我當時嗰個同事呢係租返嚟㗎啫嗰度。咁佢就兩公婆啦，仲有一隻狗同埋一個細路仔，嗰陣時個細路仔4歲到啦。咁佢呢就話佢同佢個仔沖涼嘅時候呢，喺個廁所度成日搞話熱水就變咗凍水，凍水就變熱水。開頭住嘅時候都諗住會唔會係嗰啲水喉呢，因為你村屋可能冇大廈嗰啲咁妥當㗎嘛。咁、水啦，電又有問題喎，啊仲有個奔奔添㗎。咁佢返工嘅時候呢得個奔奔喺度啦，咁個奔奔成日都隱晦咁講啦，即係都話係有人幫佢煮餸啊，成日雪櫃又買咗啲嘢又唔見咗啊，又幫佢開爐啊呢咁樣，都講到幾恐怖嘅、但係嗰陣時我哋得個聽字啫，始終我都冇考究佢屋企嘢，因為佢哋錦上路嗰度有啲新嘅村屋賣，咁佢哋買咗已經第一時間呢嗱嗱臨喺橫州度搬過去，佢話好啦，快啦快啦，我哋有新屋住，唔使再住間鬼屋啦，就佢咁樣講、我先至追佢講呢啲嘢啫嘛。 咁而家仲喺度係丟空咗嘅。 其實間舊屋係屬於原居民㗎。 哦。 喺度應該喺度嘅。我冇去過啊，反而佢新屋我喺錦上路我就去過。佢仲係第一夥成個屋苑得佢最快搬去。 哦。 真係咁交關囉。 咁勁啊，即係話間屋就有個靈體幫手煮餸。 玩囉。 玩。 大殺傷力就冇嘅咁樣囉。其實橫州都係幾多吉嘅屋㗎。係、屋唔多，但係已經咁多吉屋呢，即係人數真係唔係咁多㗎，即係人氣少囉。嗱、我住個屋村嘅，喺圓明村沙田。 係。 我鍾意瞓喺個廳度睇電視嘅。 嗯。 即係睇完就瞓覺，唔使入房啊！好鍾意就挨喺度睇啦。咁、我個頭嘅後面呢就係、鐵閘，咁鐵閘出面就係一條長走廊嗰啲咁樣啦。咁、有冇人返嚟我實知㗎嘛，或者有人經過。咁我哋又唔興話有塊布嗰啲嘢嘅。咁有時睇到夜啦都朦朦朧朧㗎啦。幾次㗎啦、有一次就係、喺個後尾枕嗰度呢，好似係有陣涼風吹過。以為真係打開道門出去嘅呢，唔係喎，原來有下文喎。咁我嗰個面就仍然係睇住個電視嘅，涼風吹過之後，咁、就聽到腳步聲，就行咗去呢個騎樓， 即係穿咗個鐵閘入咗嚟， 入咗我屋企，咁、就幾步路到啦，就去到騎樓，咁、就蒙真啲啦，第一次係一個啦，咁好快就唔見咗，咁唔知跳咗落去定點啦，跳咗去都冇事㗎啦，已經係嗰啲嘢。幾次啦都試過啦，有時就幾個人㗎，幾個人呢就會有聲添㗎，喺個騎樓度好似傾偈咁樣啦，即係我不以為意㗎啦，路過㗎啫，咁多晚都冇搞我就算啦。咁、好啦，有時我阿媽都會返嚟㗎嘛，嗰陣時健在而家唔喺度啦，佢呢就話有時都會係咁，但係不過嚟講呢就講到嗰張張 sofa 啦，我嘅門隔離呢就會有兩張 sofa 係 separate 嘅，即係一個位一個位，中間有個茶几咁樣啦，直望都係電視嚟嘅，係啦，咁佢呢都係鍾意同我一樣㗎喇，瞓喺個廳度睇睇電視就瞓覺。咁佢話試過幾晚都見到一個阿公一個阿婆就各自坐咗喺一張 sofa 度。 但已經熄燈㗎喇喎。sofa 喎。但已經係熄咗喺燈，唔係睇電視㗎喇噃。咁好啦，個埋底係揭開啦。我仲有個哥哥㗎，大佬果然精怪嘅，成日呢帶隻狗返嚟又唔好話俾我哋知呀，買咗家私又唔話俾我哋知呀，即係總言之我哋見到張家私呢係好新嘅，咁我就以為係舊嗰張佢抌咗，買咗兩張新嘅梳化返嚟，即係襯晒色嘅，襯晒我哋另外三個位嗰張梳化一樣色嘅，佢執返嚟嘅， 即係張梳化係執返嚟嘅原來 係啦， 咁我大佬又唔係成日翻嚟㗎嘛，因為我媽講咗呢單嘢，咁唔知我哥哥會唔會係唔關張梳化事，不過可能真係嗰啲靈體，因為成日都有經過啊，會唔會啲靈體鍾意我間屋啊，鍾意坐下咁樣，唔知㗎嘛。咁原來 我大佬就話冇啊，嗰晚翻嚟見到垃圾房兩張梳化好真正，咪執翻嚟咯。因為好新淨嘅，新淨到咧，真係好似買翻嚟咁咯。 係你哋屋企嘅垃圾房附近。 係啊，就係、是、我哋垃圾房啫嘛。 哦， 咁跟住嗱嗱聲抌咯，因為我哥哥都同意，咁因為知道係執唔係買嘛。咁、我哋喺度諗啦，咁新粗粗，梗係有嘢人哋先抌啦。 咁嗱，你話同一層樓嘅垃圾房喎、 哦？哦，唔係，地下嘅總垃圾房。 咁、樣 OK， 咁就唔知邊個抌 嘅， 唔知邊個抌出嚟啦。 係啊。聽講話如果你有神台呢唔好裝下唔裝下嘛啲香係咪我哋好衰嘅鍾意就裝唔記得就唔裝、所以我哋裝出香港肯都會有靈體經過我哋屋企㗎。 一裝嘅嚟㗎啦。 計下條數啊係囉我哋唔裝係冇嘢嘅。好似話啲祖先都保你唔到喎。 唔係因為啲祖先都知冇嘢食㗎根本就離開咗個地方唔坐啦。 係呀拉咩我哋索性以後都唔裝囉。 咁即係你肯定係因為張梳化而引咗嗰兩個公公婆婆 係啦一定係因為抌咗之後我哋買返兩張新娘冇事 哦 係呀真係新速速嘅嘢冇理由抌囉 似係呀 不過新同好舊都好真係奉勸真係冇得 嗯 真係冇得 件事發生呢係198889年咁上下啦咁嗰段時間我係做緊一啲文職嘅工作亦都唔係話認識咗個屋主好耐咁但係都幾投契啦咁屋主因為佢就話要移民咁嗰陣時都好興嘅移民咁間屋呢就係喺屯門兆康苑唔記得邊座就係總言之佢隔離就有個電塔㗎啦最單邊都關個電塔事嘅單嘢咁佢就話我會去美國3年咁但係我會一年返嚟幾次間屋就唔賣得住嘅幫我看住先 嗰啲係居屋㗎嘛 居屋但其實那時候居屋呢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買我亦都不問啦咁又唔使交租又成日多個地方又幾好用咁話啊是但啦咁幫佢看啦。 佢都看你即係上去瞓埋。 送佢住成幫佢有信啦就收下、幫佢交下電費呀諸如處理嗰啲咁嘅嘢啦。屯門都幾空氣清新嘅我都幾喜歡。我亦都唔係日喺度嘅老實講。佢當然乜嘢家私電器都唔會拎走㗎啦因為佢移民呢喺嗰邊再買過所以知啲嘢係我啱用啦。咁嗰陣時呢就啱啱興第一代手提電話嘅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水壺唔係水壺嘛。 八幾年係水壺。 水壺水壺。 第二代比舊式嘅細啲啲但都係好 重。接龜嗰啲啦係咪 我嗰個就唔係龜囉我嗰個就即係掟得死人嗰啲啦。咁其實都關過電話事嘅都。咁我喺嗰間公司做文職啦咁嗰段時間呢就都有啲旅行會搞㗎、或者唔講旅行住先講返之前開頭住落冇乜嘢嘅後期啦就發現呢到夜晚我譬如食完飯準備喺個廳度睇一陣間電視、就入緊瞓咁樣啦個電視個 channel 成日同我 jam 啊、譬如睇緊翡翠台啦有好多時就會自動轉咗去講英文啊第二啲台咁我原先呢都唔會覺得有乜奇怪、因為始終佢隔離有幾個電塔呢、我以為係呢啲咁最多唔用 remote 啦就行埋去撳就唔會有事啦如是者呢幾晚都會係咁即係你都冇癮啦咁我就唯有瞓覺嘅啫咁改變唔到㗎嘛呢啲嘢 即係你覺得係壞機定 係壞機又或者係電腦 jam 啦呢啲嘢咁後期呢我就覺得呢咦都唔多對路喎不如我瞓咗覺啦自動會著嘅電視。 哦，電視著，喂，咁驚地嘅咯。 驚驚地啦，係啦，開始驚驚地。我唔係入翻去啦，都唔會特登去話驚呢啲嘅，咁可能真係壞電視啫。幾時真係驚咧？咁有一次心血來潮，臨走我諗住3日後先翻去，我就掹曬電掣嘅啦已經。咁翻到去咧，我又唔記得插翻，我唔開電視咪冇發現咯。係 咯。 嗰晚當然喺度瞓啦。咁但係電視我自己熄著，我以為 你插翻。 插翻，但我諗下咦。好似冇喎行出去睇啦係插返㗎啦但我諗下諗下我係冇插過個動作真係驚啦 但唔會有其他人入嚟 㗎唔會係得我㗎咋咁好啦到過多一排又冇咁驚又返去啦我就買多咗個電視機仔就擺房裏面 睇嗰 個我直情好似讓咗俾佢哋睇咁樣啦可能自己嚇自己嗰啲哎我咩啦俾你睇啦我喺房就睇啦咁我喺房我有我睇出面一樣係照響㗎照著㗎兩三點但久而久之我已經冇咁驚啦即係我覺得你既然有嘅你都知道我唔係成日喺度你又冇搞我冇成日冇現身 ,ok 算啦冇問題啦因為始終我唔係成日喺度嘛 大家都是相安无事了、okay. 一段长时间。咁而家讲到是做到嗰个电话有问题啦、啊、公司有一次就去旅行， 嗯、 又话喺翻元朗附近，嗰晚好自然都会翻屯门瞓。夜、 嗯、 晚九点零钟咧翻到去，想开门啦。咁嗰阵时我嗰度铁闸系比较脆弱嗰挺啦。咁、嗯、我就想插手术入去，咦？点解烫开得、啊？原来我俾人爆噶。连我木门嗰把锁都冇埋，我 真系俾人爆架。 冇错，我拱开咗嗰个铁闸咧，死啦！连把锁都冇埋，一定要揾铁笔去撬先正可以撬到，咁、嗯、唯有报警。又里边冇咗把锁，但系里边闩咗。 哦，咁样。 系啦，总之我开唔到门，消防嚟埋啦，咁就一下就开到。咁里边好乱啊！好彩我就冇乜钱喺度嘅啫，但系都有现金嘅，我记得。HiFi 电器嗰啲咧，其实一蚊就可以拎走噶啦。 系啊。 同埋我房里边嘅电视基本上系走眼嗰边噶啦。所有嘢喺翻曬度，不過係亂糟糟，係唔見咗一嚿電啫，就係電話裏邊嗰個電，但個電話佢冇拎喎。 咁得意攞個電走？ 奇怪啦，咁我喺度諗咧，會唔會去件嘢咧？冇理由啊，有少量現金，咁講真賊啊，你一蚊都攞噶啦，係咪先？ 現金都冇唔見。 冇唔見，但係啲櫃桶開曬嘅，衫褲鞋襪啊，成地都係。係。好輕騎嘅嘢係可以拎走嘅咧，都冇拎。咁、那個水壺嗰陣時都成兩萬幾蚊一個㗎嘛， 啊啊、 水壺同埋兩嚿電啦，係冇咗一嚿電啫、哦，而且嗰個電仲係差唔多舊期嘅添。 OK。 警察問我啦，話你有冇仇家啊？點解你啲嘢仲喺度嘅？我媽成兩萬幾蚊又唔拎喎，因為我就去旅行，我唔想攞咁多嘢，我就擺咗個電話喺度。我話冇啊，諗嚟諗去我都諗唔到原因。 嗯。 自然我就會諗係嗰挺嘢啦、嗯可能出嚟嚇佢啊，因為我已經同佢可能有啲無形嘅感情建立咗啊。我又買咗個電視唔干預你， okay. 你有你睇啦，總言之我唔咩啦咁樣。咁現在嚟講，我諗係呢樣嘢咯，我諗啫。係 啦，你證實唔到㗎嘛。 我證實唔到啦，咁唯有即係俾人爆炸呢單嘢都過去啦。幾個月後嗰個同事咧就翻嚟第一次，咁、 嗯、 我就言談上佢又唔該我啊，又幫佢交費嗰啲嘢。 佢知唔知俾人爆炸？ 第一時間都已經俾佢知，佢、嗯、你幫我搞掂咗個鎖啦咁講。我話啊好奇怪喎，講開咁，我咁講開啫。佢話哦咁樣，我、哦、其實咧仲有啊，仲有好多嘢 嘅。係啊 係啊，你講。我話嗱，我唔見咗嗰啲嘢咧，即係我懷疑會唔會係咩咧？因為我感覺到應該唔止我一個人住。 嗯。 咁佢就話你都感覺到啊，幾衰啊！ 咦咦嚟啦！ 我話其實有啲乜嘢啊？ 嗯。 佢話我同你出去飲茶咁樣，原來一家三口喺度噶。 系， 但系我话你一家三口，你唔同我讲，我唔你讲嘅话，边你边要够胆嚟？ 哇！咁老实讲，我真系， 我话你真系离谱咯。咁跟住之后咧，佢话唔使惊嘅，呢一家三口咧，佢系两公婆同埋一个仔咁嘅啫。佢知，佢又系两公婆同埋一个仔。 嗯。 咁但系嚟讲咧，点解会惹到翻嚟？佢就冇考究喎，话俾我听。我咁点解你唔卖屋啊？卖得噶，其实。唔知風水大師定係睇相之類咧、嗯，就話佢嘅命格咧要揸呢個單位揸多三年。 哦， 三年之後啦，你入埋值啦，差唔多啦，翻、嗯、嚟就賣啦咁樣。咁但係佢又唔想話 三年都冇人理佢。 係啦，冇叫佢話揾邊個噶，只要求其揾個人叫做交下費啊樣嘢，因為香港冇親戚噶啦佢咁講。咁、嗯、我話咁你幾時走啊？呢兩個月我假扮啲嘢就走，你仲繼唔繼續同我看啊？ 哇！ 我話我最好唔好啦，我唔講，我話我唔制噶啦。咁佢話我唔收你租喎。我話你不嬲都唔收我租噶啦，咁樣。咁你諗下有冇第二啲人可以幫我？我話我咧就一定話俾人聽有一家三口噶啦。如果人哋岌頭嘅話，咪 OK 咯。你唔岌頭，我唔制咯，咁樣咯。1988年、1989年嗰陣時候。 咁但係完全唔知佢點樣惹到翻，佢冇講。 唔知佢淨係話當係睇上路啦，話呢間屋一定要揸多個三年，又係兩公婆另一個仔。 但係你有冇問佢佢係點樣見到佢哋 啊？有啊，我話你幾時知啊？我住落冇啦，因為佢係一手嘅嗰陣時、嗯，其實都住咗好多年嘅啦，嗰、那個屋苑都好舊、 嗯。 其實嗰個單位咧，那個間隔係有間雜物房嘅。咁、 嗯、 間雜物房咧就可以嚟等好多物件嘅。一開始發現嘅時候就係佢個仔有個籃球嘅、 啊， 就係喺嗰個雜物房裏邊咧就成日佢個仔入咗佢唔出嚟 玩啊，好似 有溝通係啦。跟住之後咧，就發覺個仔咧讀書成績好咗好多，唔、知係咪嗰啲嘢。咁、okay. 後期咧就發覺咧，就又係睇電視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啦。又係一家三口同佢哋一模一樣啊，嗰、那個年紀、啊。 即係佢見曬佢哋嘢噶啦。 佢應該見。 如果唔係噏唔出個三口。 係啦係啦，咁可能又揾人嚟睇啦，就話唔可以唔要呢間屋，可能又俾嗰啲嘢住多三年啩，我唔清楚啦。但係嗰三年期間嘅之前，我就有份參與咯。但係我好彩咯，我真係冇見過。 而家間樓， 而家我諗佢賣咗啦。我記得22樓4號。 哇 ，OK， 咁係你住過，你一定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 哇，咁唔知佢哋仲喺唔喺度啊？嗰三口真 係。唔知啦，我淨係以為係隔離個電塔啫，咪就開始。 不過電塔講真都唔應該住得太近嘅，因為會影響磁場。 成隔離嗰座啫嘛。 真係啊？ 係啊。 其實就風水學都唔係幾好嘅呢啲。 同埋廿幾樓啱啱差唔多高咁。 哦。 嗰個矮塔嚟㗎，唔係高塔嚟㗎。係、okay、啊，你而家個塔仲喺度㗎。 咁即係可能有機會真係咁樣一望出嚟已經係 嘅，可以見到㗎、 哦， 見到㗎，好清楚㗎，就係咁樣咯。 嗯，咁唔知算唔算空宅？我諗唔算空宅。 嗯，我諗如果係死個人先叫空宅嘅，咁佢唔係發生空案，唔係叫空宅。 即係或者佢只係惹佢翻嚟，佢唔喺嗰度死咯，或者 係。係啦。 嗱，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最近咧都睇到啲資料喎，話空宅咧，即係尤其是政府嗰啲。唔一定全部顯現出嚟，唔一定全部寫曬出嚟， 係 啊, 啊，你睇下報紙啊，原來有啲咧係冇寫到出嚟㗎。 咁點解啊？ 嗱，佢哋就話佢哋唔列入呢個類別當中啊。有人就係咁樣出現咗一個投訴啦。佢原來後來先知嗰間都係空宅㗎，佢 check 唔到原來。 我嘅理解，空宅咧應該係發生空案喺嗰度出事， 嗯， 有人去咗。即係唔係 啊？你知唔知嗰個人嗰間啊，都係喺個位置跳落去啊？嗱，咁都 哦，咁 都算唔算咧？ 即係話跳樓喺嗰個單位跳， 係啊，跳落去。 咁當然係㗎。 咁都係咯，佢喺度住㗎嘛。 係啊， 嗰個人就 check 到係咁樣。 哦， 係啲街坊話翻俾佢知啊，但原來佢哋 check 翻政府嗰啲資料咧，冇報到上去。 會唔會報咗佢跌落去嗰個單位嘅嗰個啊？ 唔係嗰個，唔會咁跌嘅，我估。我諗係佢哋有啲灰色地帶位，最近 check 咗出嚟啦，原來就係咁樣。佢哋冇界別到呢間都係啊。 咁佢點知啊？啲街坊話 係咯，就是、街坊話嘛。 哎呀，唔話好話啦。 係啊，啱啱出嘅就係個新聞。 啱啱啊？ 係啊。 講下先。 你快 check 咩屋苑啊？咩？ 佢好似冇寫定點樣？ 唔得，梗係要 知啦。唔係新聞報講出嚟，未必知。 哦。 係啦，即係話原來有啲情況咧，你以為人哋寫曬出嚟，但原來其實都有啲漏網之魚咯。 一個講曬時運高嘅咧，點都遇唔到嘅。你係黑嘅話咧，點都遇到㗎啦。 冇錯。 就係、是、咁樣咯。 幾年前啦，咁我有對夫婦朋友，其實識咗好多年。嗯，件事就發生幾年前嘅，個太太啦揾我做 facial， 我見到佢個樣咧都好似好愁咁啊嗰排，咁拉尾做完 facial 啦，咁佢同我講咯，佢話其實佢同佢先生都有啲問題嗰啲嘢咁樣，咁我咧都識佢先生嘅，亦都知佢先生係唔信鬼神嗰啲嘢嘅，咁佢太太咧就話佢懷疑屋企嗰個睡房個衣櫃係入口， 哦， 係即係靈界嗰啲， 哦，即係通道陰陽嘅通道， 係啦。我都上過佢屋企噶，咁其實好得意嘅，佢哋啲佈局咧。 喂，近邊度？ 大圍顯徑村。 哦，即係都係嗰啲大型嘅公屋。 係啦，蛙形嗰啲。 係。 嚇，咁佢嗰個單位咧，就係、是、個主人房咧，好得意嘅，冇窗嘅，即係有個氣窗望翻走廊咁樣咯、 哦， 即係比較暗咯。床頭有個又氣窗咧，就望翻洗衣機嗰邊咁樣嘅，冇得點樣變噶啦，啲位置都係咁樣噶啦，暗啲啦。事源咧就係話佢懷疑佢屋企係通道啦，咁、 哦、 但係就冇師傅上去睇過喎，咁我就即係又八卦啦，又幫佢問一下啲師傅嗰啲嘢啦，咁、 嗯、 就上到去睇咧，睇完就出翻嚟，當然洗走佢老公同埋個仔啦，因為唔信嗰啲嘢啊嘛，咁跟住就問翻佢半年前，佢話女鬼嚟嘅，佢、 嗯、 就話應該係有成六個月噶啦，跟咗翻嚟，咁同埋嚟講咧就問佢點解會覺得衣櫃係入口，咁佢衣櫃其實對住床頭嘅，佢、 嗯、 話。有時咧夜晚瞓覺就會扎醒，一望望即係望天花噶啦。通常你瞓覺嘅時候嗰、那個眼、嗯、一扎醒咧，就覺得好似係有好多遮啊，或者係蜘蛛啊嗰啲擒螺絲啊咁跌落嚟嘅，跌咗落嚟佢梗係撥啦， 嗯、 就冇咗啦，就蝕咗埋衣櫃。即係佢成日見到咁嘅情況。咁、哦、跟住之後咧，個師傅聽咗啦，佢話得啦，我哋要擲時間幫你清一間屋，清一清間屋。咁佢就有個問題，我先生就真係好唔信呢啲嘢嘅。佢覺得嗰排佢同佢先生咧就成日鬧交，少少事都鬧交。咁係因為嗰隻女鬼咧就睇中咗佢先生， 冇錯 啦。做法事嗰陣時我唔在場啦，我就即係冚咗個仔落樓下咁樣玩咁樣啦。跟住事後聽翻，然後嗰個女鬼咧、 嗯、 就跟咗佢翻去。點解佢跟呢？就話佢先生咧有一次就帶咗把遮翻嚟、 嗯， 因為落大雨啊。 街度要執 係啦，係、 哎、 啦， 呢啲 因為放工搭巴士咧，就諗住快行條小路翻去，咁、 嗯、 就喺早咗兩個站落車，因為落大雨啦，咁佢就諗住喺嗰度落車之後，拎埋攬走翻去咧，就唔會點樣搭濕。咁但係經過一個即係叫做樹林之間嗰啲小路啦，其實係路嚟嘅、嗯，就唔係話冇乜人行，都有人行嘅，係路嚟嘅。 係 咁就見到把遮擔轉翻屋企， 嗯、 就係、是、把遮出事啦。係、 哎、 係啦。 咁跟住之後呢又叫佢抌把遮啦，佢話佢先生呢就唔肯抌，即係話把遮好地地已經做完法事㗎啦。 okay， 係啦， 都仲唔肯抌啊？ 唔肯抌，因為已經係即係迷咗啦。 哦， 咁嗰個女鬼呢就點都唔肯走，咁佢話呢就話一定要得到佢先生，但係嚟講呢就一定要搞禮先。 呢、這個道士同佢講嘅說話，即係同佢太太講，哦，即係冇俾佢知， 唔俾佢知， 都冇俾佢知啊。 因為俾佢知咧，就大件事噶啦。 點解啊？ 其實已經搞離婚咁滯噶啦，佢、老公唔信呢啲嘢。 O、okay、K。 因為嗰排成日少少事都鬧交啊，好少事都鬧交，鬧到咧，即係佢個先生就覺得咧好煩啊，佢老婆。 哦。 嚇！但係我朋友立場嚟講，我兩個都識，咁我又知道，我梗係唔會同先生講噶啦。咁後期呢嗰、那個法師呢就同嗰個女鬼講數啊，佢話你唔好搞人哋啦，佢話一定要搞到佢同佢老婆離婚先，跟住就搞佢個仔㗎啦，跟住就掹埋佢老公落去㗎啦。嘩幾惡啊，係啊，咁跟住之後呢我哋即係好多時都開解個太太啦，咁佢老公都唔知㗎嘛，嗰、那個法師呢就話講唔掂數啊，同嗰個女鬼即係知道咁嘅情況，但係個法力就唔好夠，咁佢就要再唔知去大埔揾佢嗰個師傅咁樣嚟嘅，係啦，總言之就兩個法師啦去收啊，諗住去講唔掂數收，嗰、那個情況我唔喺度啊，我唔喺度，我唔知個點樣啦、第二個法師呢就開咗啲符水之類嗰啲咁嘅嘢㗎，因為太太負責煮飯㗎嘛，佢就話呢煲湯嘅時候另外筆開俾佢老公、就逐啲逐啲咁樣即係俾佢食啊。 哦，即係等佢唔覺飲咗啲符水。 係啦係啦，慢慢好返囉，佢個老公嗰個意識形態啊，同埋似返以前個佢囉。咁其實個太太方面都有嘢俾佢食㗎。 哦， 兩個都 相管齊下。 係啦，咁後期呢嗰、那個女鬼呢就都話咁我開你個衣櫃門囉，我得閒放啲 friend 嚟囉。 哇， 係啊，係要搞到咁大嗰間屋買㗎、買㗎，買嗰啲公屋呢。 哦 ,ok。 即係唔可以咁容易話搬囉。 居屋係咪應該 係。歪型嗰啲公屋係。 歪型可以有嘛。 係啦係啦咁樣㗎嘛。咁而家都喺度住。 係啊。 咁而家都仲係。 咁冇事。 冇事啦。食咗唔知幾耐嗰啲符水啊，結果都唔知啊，佢老公。 咁但係話佢要放啲 friend 嚟，有冇放到咧？ 佢封咗門啊！ 我封咗，最後 幫佢封埋啊！咁佢就換咗個衣櫃咯，我記得。 但係咁啊，嗱件事咧係因為把遮而起㗎。係 啊。 咁但係又點解會同所謂嗰棟門係咪佢間屋本身都已經係啱啱坐落喺嗰個陰陽交界位咧？係咪咁樣？ 我諗應該係啩。 係咯，因為照計兩回事嚟㗎嘛。嗱、如果你唔攞把遮翻去，咁佢又唔會開到嗰棟門啊，係咪咧？ 哦，呢、這個我 係啦，兩樣嘢嚟嘅喎，照計就。 不過真係幾暗㗎，佢屋企。 喂，但係咧啲遮咧，你唔好話街執啊，我就算喺我哋而家自己公司啦，就算好多遮喺出邊門口，你嚟過㗎啦，係咪先？我都唔會攞翻屋企㗎，其實。 你意思即係話你公司裏邊啲員工 係啦？ 哦，即係人哋嘅遮啦，所以唔知。 因為我都唔知佢哋係咪執翻嚟㗎嘛。 啊啊、 我都唔會攞 嘅、 就算攞我都唔會拎翻翻屋企嘅，我喺街邊已經抌咗啦。其實係咪用完之後已經街邊抌咗啦。 呢件事咧，我有同嗰個法師都傾開偈啊。佢話喺街千祈千祈唔好執一啲工具， 係 例如遮， 仲有啲咩 鋸間尺，即係總言之工具啊。 工具點解咧？ 唔知啊，或者總言之唔好攞呢啲嘢。佢話每一樣物件咧，唔係你嘅咧。你唔好貪心先啦、 啊、 即係唔係你嘅話呢都唔好帶返去啦。 啊，咁但係點解會工具呢？我又唔係太明喎。 鋸好似有意思㗎。 係呀、啊。 間尺就係話呢係啲細路仔嚟嘅。 好、啊、咁樣解呀、 啊。係喎、啊、唔知佢咩貨。同埋呢佢講到佢話你有冇發覺如果落大雨呢零舍多遮喺街嘅呢，佢咁樣講喎，咁跟住落雨我就留意 啦。咁又唔出奇喎，如果落雨可能都或者會大風啦，嗰啲縮骨遮吹咗吹反咗，啲人唔要咪擺咗喺街囉，可能係咁樣。 我就冇咁即時咁諗啦，可能先有為主啦，我會諗呢會唔會嗰啲嘢呢、都想你帶佢返去。咁佢、就落雨嘅時候呢就 引起 係啦係啦咁樣囉、不過好彩我唔慣呢樣嘢嘅啫。 我都唔攞，即係呢個千祈唔好攞落嘅，記得。 係啊，你留意一下落雨就會有嘅啦。Okay。是啊、 喂好啊，這個都是一個好的提示啊，讓大家知道一些東西，真的不要就手啊，在街上很多東西，是不是？ 終極靈異檔案。